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灯。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子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奔耳边。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国图艺术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品牌《听见经典》中秋中外名篇亲子阅读会在国图艺术中心举行。阅读会以“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为主题，紧贴花好月圆人常伴的节日诉求。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小群、李凯、顾一飞、黄岩、加持、腾兵、于浩、静桥、亚明等9位主持人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刘志勇、张博等音乐家联袂诵读和演奏中外经典名篇，送上欢乐团圆的节日文化大餐，与北京千名观众共度中秋佳节。小长假第二天，天气晴好，丰富的活动、迷人的风景吸引了游客和市民到各大公园享受中秋假期的美好时光。市属11家公园及园林博物馆全天累计接待游人43万人次，其中颐和园近10万人，增长25%，天坛公园6万人，北海公园5.15万人。今天是中秋节的正日子，各公园的中秋游园活动也更加丰富精彩，而且游园赏月要根据天气情况，各公园结合自身公园特点与位置，或适时延长或有所限制，请广大游客出行前查询各公园的微博微信的最新游园资讯。中秋假期已经来临，国内景区也随之迎来了一波很有诚意的降价潮。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目前，已经有22个省市出台景区降价或免费开放措施，涉及景点170多个。昨天是农历秋分，我国迎来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请听报道。 敲响京西太平鼓，耍起中幡、舞龙舞狮，在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会场上，京郊农民的表演收获了观众的掌声。门头沟龙泉镇琉璃渠村的严万喜打小就学习太平鼓，然而在丰收节上演出又是另一番感受。 农民丰收节正赶上丰收的季节，心里特别喜，就小学会喜庆太平嘛，太平鼓。 代表北京参展的还有顺义火烩葫芦技艺和延庆豆塑技艺。延庆的朱秀雷现场创作，用黑豆作画拼出了一个福字。 老百姓呢对粮食有特别的感情，豆子不仅仅可以吃，最后要变成艺术品。黑豆、黄豆、绿豆、花豆，所有这些粮食都可以。小豆子它的有大能量。 现场还揭晓了10家农民评选结果，顺义龙湾桥扫国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亚丽成为了10家农民。谈到京郊农业的变化，他很有感触。做起休闲农业之后，拓展了思路。 以前就是种啊卖啊，把好东西卖出去，以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呢，整个把它变成一个产业，休闲农业、都市农业，我们农业也火了。以前呢都是40-50岁的人在干，现在您上我那儿去，90后在顶着往前冲、往前干。 围绕中国农民丰收节，为期1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北京将举办系列活动欢庆丰收节。 市农委新农村建设协调联络处处长任荣表示， 我们更加注重市民的参与性，比如有市民到这里来收红薯、收玉米、收获水稻，还有呢和市民有一个乡村运动会比赛，去搬特别大的南瓜拖玉米，让市民在体验农事活动过程当中享受传统的乡村文化。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中秋佳节恰逢天晴气爽的好天气，适宜您出行和户外活动。晚上呢，大气透明度极佳，云淡风轻，有利于您赏月。但是天气偏凉，请大家要注意添加衣服。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中秋节的下午快乐，我是夏明。 各位中秋快乐，团团圆圆，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真是特别好，我们在好早之前就在一直想着说 过节， 中秋过节这天节目应该给大家呈现一个什么特别的盛况 啊， 有点过节的气氛 啊。 后来琢磨了半天吧，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所以我们选择直播。 你这个转回来 不放假。对，而且呢我们的内容还是这样，因为是周一又是中秋节，大家聚在一起啊，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关于家的问题，我们依然在周一中秋节的这一天帮大家解决家里边的问题。 是的，那中秋呢，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团聚、团圆、休息。那我们呢，就按刚才小胖说的那种方式，我们只要给您做到陪伴，包括您有问题，我们尽量在第一时间给您回答。我觉得这个算是过节当中送给大家最好的礼物吧。 真的真的，我们只要在，大家只要在，这就是一种最特别的关系了。 是的， 好吧，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也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在过节的时候就要聚在一起，一个都不能少。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小妙手杨永刚刚子。 大家中秋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伟佳，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好啊，我们四个在一起终于团聚了，除了没吃月饼啊，这个我们要解决很多的问题、早上吃了就可以了。来吧，大家依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直接回复数字一，就可以看到第一位朋友他的户型图，我们也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这是郭朵朵，他说了，我的主卧的窗户啊有两个，现在呢其他地儿都已经装修完了，现在到了买床的时候，而且床的样式基本上也定好了，但是全家人都在纠结，这床我应该怎么摆呢？放在靠东边的那个墙可以吗？还有他要问问博士，我们家的户型怎么样，有问题吗？谢谢。 这个户型还真没太大问题啊、还可以。从小胖发给我这个稿子之后，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床怎么摆。因为他说摆东面这个床嘛，进门从空间心理学这个磁场，你总有风阻在带动，其实床头在东面不是太适合。 可是如果要是在西面的话， 靠窗 我觉得更不适合、 也不私密，怕那个，尤其他还是西南窗还好一些，要西北窗有风， 而且两个门正好穿过这个床。 对，现在唯一一种可能性只能说它这个窗户的光线到底取决于怎么样。 如果说光线不是很好，或是说这个窗户平时打开的并不多的情况下，可以拉厚一点的窗帘来摆床头，还勉强算凑合。 嗯，哎，另外，那它的入户门跟它的次卧正对着没问题吗？ 哦，这个私密感会稍差一些， 嗯， 只是私密感稍差一些， 就是不要把那门敞开也就 OK。 对对对，其实也就是咱们节目中经常说的挂个门帘儿、 嗯， 然后这个门帘可以选稍微带一些禅意一点图片的，或是山水一点图片，让人最好感觉是曲径通幽，视觉有延伸感的， 嗯， 就可以搞定这个 问题，就可以是吗？ 对， 那卫生间的门跟它次卧的门也正对，没事吗？ 也都是这个问题， 哦、同样道理、是吧？ 对，这个在咱们节目中可能聊太多，咱们都已经觉得不是大问题了。 是，但是至少你看总体的这个户型还是没问题 啊、没问题。其实这些主持人说的这些小问题，如果是重装，我觉得只要有缸子在，这些门都能让它看不见。 啊，这些门都看不见了。来来来，刚子， 那个没事，我来教大家这个穿墙之术。对，那个还是回到我们这个卧室里边这个床的事儿啊。刚才已经提到了，放在东墙确实不太好，也就是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合适。而刚才听小胖说，这个房子已经装完了，开始现在买家具了。 嗯， 那么如果是没装的时候，其实我就会特别建议你把西边的这个窗户给它封起来。 啊 啊， 是的， 哎、其实没 人想也是这样的。 对，你想，我这个从户型图上来看的话，这个房子还可以。而且的话呢，这个房子也不是老房子， 南窗也不小， 所以说这个里边的采光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那么西边的窗户最大的问题就是西晒啊，这个西晒的问题会将屋子里边的整个这个节能的问题会消耗很多。 嗯， 那么现在房子如果已经装完了的情况下，东墙肯定不合适，北墙不合适，南墙不合适，只能放西墙。但有个窗户怎么办？您可以想另外一个事儿，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比如像那种架子床或者是四柱床，其实会有很多的类似于床幔呀、床头啊这种形式。您可以将一个很大的床幔放在床顶，放在后边，把窗户遮挡起来。这时候同样还可以把床放在西墙上，这样的话呢就不会遮挡这个窗户，会忽视窗户的存在。 哎，这是一个好办法。 嗯 嗯，哎，那我再多问一句，因为以前在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听众朋友问选家具的问题，比如说，哎，我选床是选木质的好呢，还是选铁艺的好呢？ 嗯，哎，其实我特别想和大家伙说啊，这个一说到这个问题，肯定是之前没有好好做设计。 嗯， 因为你所问的所有问题，其实在装修之前，尤其是像买家具啊，一定是在装修之前把这些确定好的，最起码确定它的尺寸和大小以及它的摆放方式。那么现在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那一定是装完之后最后再说，就会出现现在的尴尬。那么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说究竟是木质好还是铁艺的好，其实都有它的不同的好处，还是看风格，屋子里边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你比如像北欧啊、现代啊，然后就可以考虑这些嘛、 嗯、 木质的这些形式都还可以。 嗯， 但我们其实对于视觉方面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喜好，真正我建议您是把床垫子一定要买好。 嗯， 因为床架子无论怎样，它其实只是一个视觉上的东西，只要它稳固安全， 嗯， 理论上来说就还好。 嗯， 那么床垫子因为每个人不同的体质以及不同的睡觉习惯， 嗯， 那么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同。 嗯， 您多试一试、 嗯、 一定要躺在这个上去试一试， 嗯， 会更好。 好，来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他的名字叫莫名有点甜，他说，请问两位，主卧朝南的窗户有1.2米的宽度，我们特别喜欢飘窗，这种宽度可以做吗？还有客厅和阳台之间的推拉门，你们建议把它拆了吗？ 啊，卧室里边的那个飘窗当然可以做了。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设计呢，就是将也普通的这种窗户给刻意做成了飘窗。 嗯， 比如说像两边凸出来一点，做成一组柜子，或者做成窗帘盒，或者硬生生的就是加一个台子，下边会放一些书，放一些矮柜的这种形式是可以做的，没问题。1.2米的尺寸也还行，也还说得过去啊。然后呢， 只是你要特殊注意一下的事儿，就是您窗户底下，比如说去看看有没有暖气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嗯。 而且呢，在窗户的开启的时候，您别将周围的一些会有受影响，比如说您坐上柜子呀，或者坐上书柜、展示柜这种形式，跟窗帘和窗户之间别起冲突，这一点特别的重要。您把这个事儿注意好就还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您关注一下，如果您家是空调，是壁挂空调的话，您关注一下空调的它的电源位置是否合适，还有一个空调的它的那个往室外的连接这个孔，您一定要预留好，提前先计划好，别到最后做完之后装不上了，就会很麻烦。把这些特殊注意到之后，别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当然还有最后最重要一个，就是你要测量一下尺寸，就是我们这个房子加上一组衣柜，加上两个床头柜，再加上一个床之后，是否还有尺寸能够满足我们做飘窗的需求。 嗯， 对，把这事特殊关注一下。所以说卧室这块好像也是这些的，是吧？ 对对对，是。卧室它这个好像有个卫生间门，对，那个 卧室 门，对，这个悬挂门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嗯，哎，博士，你觉得他这个房子总体算缺角吗？ 西南角稍微缺那么一小块， 就是卧室跟卧室的那夹角， 对对对对对，正东方跟东南方这么一小块，很有可能是别人家，看着很像，可能会是别人家， 对， 但一定不是，一定，这是一个窗户，对对对，这是一个窗户 啊。那他 这样的话，东南方属于有点缺角，那这个方式好搞。像如果说阳台，它就属于在东南方的位置，如果说阳台上摆放一些竹子之类的。东南方的这个角就可以解决，起到补角的作用。 嗯， 而西南方像咱们节目中经常说的悬挂有山的话就可以解决。 其他没有什么吧， 其他的问题就还有说到推拉门要不要拆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咱们好像上周也正好聊过这个问题。 嗯， 这个问题如果在南方毋庸置疑，我肯定是不建议拆这个推拉门的。 嗯， 因为它有台风了或是各方面的问题， 对对对，会受很大的影响， 对，很大的影响。 嗯， 但是如果在北方的情况下，这个房子它朝南向，我觉得就取决它的光线，如果光线特别好的情况下，地暖包括窗户的密封如果能做得好，只要进门，因为它从北向进门进来，进门如果在电视柜旁边有做玄关的情况下，这个是可以拆的。 嗯， 所以取决于这位听众朋友他到底光线， 对，或者说他最大的需求到底是 什么，对，需求到底是什么。如果想要统一感是完全可以拆掉，因为这个阳台并不是太大。 要 不我一定拆掉它。 在北方我认为是可以拆的。 对，南方好像也听不到咱们节目，网络直播还 不好说。 那当然，那当然， 没事，那个暂定北方吧。然后我是觉得还是要拆掉的，因为你这个从这太碍事儿了。而且关键是阳台太小了。 对， 我们如果啊没有这道门的话，我们会觉得小一点没关系，这个心理上没有那么很紧张、很局促的这种感觉。可是如果有了这个门之后，我们上到阳台上就会觉得特别难受，特别恐惧。 这个阳台最多也就是占一个人的宽度， 对，也就占一个人，所以说我还是建议把它取消掉吧。这个 窗帘倒是可以挂在阳台里面，会舒服很多，私密很多，平时一拉，整个气还是很聚气。 好啊，咱们就先看到这儿，我们要先进一条广告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或者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燕姐，国庆准备去哪儿旅游啊？ 忙忙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还得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三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 轻交给一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燕姐，国庆准备去哪儿旅游啊？ 忙忙忙，新房还没时间装修呢。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米，全包全配精装，啥也不耽误。 可我还得花时间选家具家电呢。 三人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点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烟机、灶具，还少啥？ 哇，真的全齐了！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每天限99位。 400-876-4888，装修交给一号新家，全家可以去旅游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我们该说第三套了啊，回复数字三就可以看到这位朋友是大饼子他的问题了。他说，这应该是问博士的啊，他说我们家的房型怎么样啊，像这个房型有没有缺角啊，如果有的话应该怎么办呢？还有人家也问了一个，我这个我都不太记得我们节目里边说没说过，就是缺角到底是会有什么影响啊。他说了，他说哎，这个缺角是有什么不好吗？比如说缺什么西南角还是东南角，您给说一 下 缺角的问题。 这个问题啊， 对对对， 咱们在这边再多啰嗦一下，就之前咱们关于缺角这个问题怎么看，还是回到像输入法中的九宫格，或是说重庆火锅那种九宫格来看。因为咱们中国古建筑中是讲究天圆地方，你看咱们天南地北的概念是怎么来的呢？也是中国古建筑来的。像咱们在北京典型的就是按照天南地北太阳月亮的整个布局在建的。咱们日坛在东面，月坛在西面，天坛在南面，地坛在北面。这个就是空间心理学，也是由古建筑哲学包括现代的家居哲学心理学整个范畴而过来。而来看这个房子的缺角，就是东北方是最明显的缺角，然后正西方跟西南方都有那么一小块缺角，正南缺了一部分。但如果最重要的缺角是在东北方，若论说缺角的不好，咱们可以理解成中医的一个结构，人体结构学。咱们把人就比如想象成一个大字，人的一个大字，最上方那个地方是人的头部，下面是人的脚步，横着的是人的手，中间就是人的身体。缺角上最重要的就是对于人体身体健康的对应部分可能会有磁场的影响。这个大家不知道能理解吗？就把这个房子想象成一个人的形状，然后上面的那个部分 相对应的就对应你那个部位。 对，比如说天南地北，以天南地北的概念，因为南方普遍代表人的头，北方普遍代表人的脚，中间部位就是什么？为什么说卫生间不能在中间？为什么厨房不能在中间？这是一个五脏六腑的位置。东西就好比人的两只手一样，然后西南东南就像人的脚一样。其实从人体结构学跟中医科学，包括环境，包括空间心理学的角度，最大的主要就是缺的角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 哦，明白了，明白。 对，它是很象征性的，把整个那个咱们看看那种针灸的人体模型，写了什么穴位什么穴位，然后那个模型还站着，腿也是张开，手也是张开，像一个大字似的。只是那个概念，咱们要理解清楚。 那你明白这意思了吧？比如说，哎，某个角，当然这都是从空间心理学上的。 对对对对对， 你要是说这些都无所谓，那就

在户型图、 哦、因为难算头嘛 对 吧， 对，难算头，因为这个咱们应该把头跟脚这个位置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难算头呢？像咱们从古代的建筑学中来说，咱们去看北京的这个天坛它是圆形的，而在人体的自然科学上，人的头顶是圆的。然后为什么地是在北面，天坛那个地坛是在北面，它是平的，而北面代表人的脚，你看人的脚底也是平的。所以说为什么中国的户型是大部分是南北通透，要不朝南要不朝北，其实就是这个天地定位，还有头脚不要不均匀，中国的建筑是有这个特点。像外国就没有，可能有的是斜的，有的是什么，不讲究这个。但中国的建筑就特讲究正南正北向。 是的。 那也从空间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正南方它代表了人的头部。假如说一个房子正南方缺的特别多，那这家的主人就应该注意一下头部的健康，或是说思虑方面的疾病会注意一些。主要是这样，如果北面缺角很厉害，那就是脚部的健康需要注意一些。当然这个只是概率的总结，从空间心理学一样，它是一个总结而已。 明白。 像这个房子的东北方，典型的就是代表脚部。 脚。 右脚。 容易崴着。 没跟你说这是个概率。 概率。 你别当真啊。 然后从五行的学说上来说，它又代表脾胃。中间的位置，像人的五脏六腑的地方，它也是代表脾胃的位置。所以正常来说，两个脚然后两个手头脚一看就九宫格就被分出来了，而中间的位置一定是不能有厕所卫生间的，这个就非常好理解。好比人好像心中窝火或心中泄气或者得个肿瘤，其实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概念， 好， 环境磁场的概念而已。 您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 对，稍微注意一下。 打篮球的什么带点护腕，买点高帮的鞋。 对， 是吧？ 做好保护措施。 好的啊。来看第四位朋友的问题，这是周国强的问题。他说了，说他们家的房子呢是70年代的老公房，所以有很多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咱们。您客气啊。他说，一是咱们家卫生间太小了，二呢是厨房的橱柜面积不够，可能是东西没地儿放。因为什么呢？窗户占了整整的一面墙。三呢，是卧室一和卧室二上面有一个小窗户，这是不是说明这堵墙就是可以打掉的呢？谢谢你们。来吧，咱们先从第一个问题说。卫生间小，确实不大。 开始。 那个，有老婆房吗？老公房，什么叫老公房？ 就是老公持有的房产证。 明白了。 瞎解释是吧？我觉得这是老的工厂房的意思吧。 对，所以我说他们俩正瞎解释。说正题。 我知道我是在说他的错别字问题。然后是这样啊，卫生间太小，这个因为以前的房子卫生间都挺小，都不大。其实我们现在有在之前很多70年代80年代的很多房子卫生间都小，我们之前曾经提过啊，对于小卫生间来说其实大概有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呢，就是看看有没有可能将实实在在的将墙体进行一下扩充，比如说像门啊或者一侧呀、那个墙是轻体墙，我们给它拆一拆扩建一点，这个可以把这个卫生间的尺寸实际的变大，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比如说周围都是承重墙，那动不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在别地方借出一点空间来？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淋浴的空间单独从其他地方建了点墙，然后给它隔出来。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将里边的功能给它筛减掉， 就挪到其他地方去。 哎，对，比如像我们的那个洗手盆要能挪也能挪，对吧？要说洗衣机能挪也能挪，就把这些空间给它往外摘一摘，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就跟你说这个，我插一句啊，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当然他房子很大啊，他是搞艺术的，然后就是他卫生间也很大，然后因为他有俩儿子，然后他就是早上起来经常上班上学，就都使用卫生间的频率会比较高。然后于是呢，他在客厅的一个不碍事儿的地方专门弄了一个那个 小便池， 然后呢他自己为了漂亮还在那儿，比如说 画了点东西， 手绘的一个什么，然后 就是小孩一站在那里头，就跟走到画里似的，你不认真看，看不出来那有人在那儿站着。 哎呦呵， 哎，挺有意思的 哦、 嗯。来，接着说。 嗯嗯，所以说现在就像我们这个卫生间呢，因为卧室一，我是觉得尺寸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大一点。 对。 然后呢，您可以适当的将这个门洞口啊，给它第一，门洞口可以变得稍微的小一点，然后把卫生间门稍微往外挪一挪，然后呢，这个我觉得可能性会比较大。 嗯， 因为现在看还是有一些尺寸，但尺寸不会特别大，能大一点是一点呗。 嗯，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卧室的3米多长的尺寸，就不是特别建议再动了啊。所以说，卫生间这块能动的可能也就是这些了。 明白？ 对，也就是这些了。然后另外您再看一看阳台有没有下水，这事我不知道。 哦， 对，如果有下水的话，您可以考虑，比如说在阳台的某一个位置增加一些什么样的功能，或者是在壁橱里边增加什么样的功能， 嗯、 您可以从这儿的去考虑考虑。 这个大家可以回复数字4，就能看到他的周国强先生的他的问题了啊，他的户型了。我最开始拿到这个户型的时候，我也在说，我说，诶，把这个什么洗手啊或者淋浴的空间放在哪儿呢？后来我看了第三个问题，我觉得如果第三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话，那其实扩充卫生间非常方便了，对吧？因为卧室一的那个门就没有了，我把它封成墙，那不就往外延展，这卫生间不就挺大的了吗？是不是？咱先说第三个问题，它上面有窗户能敲吗？这是不是说明这个墙它就不是成功的？ 不一定。 也不一定 ，对，因为从结构上去看，我们入户门两侧它有一条通长的墙，就像入户门左侧还有是厨房还有卧室之间这堵墙是通长的， 嗯， 那么从结构上看是有可能会是承重墙嘞。 哦， 对，是有可能，但不一定啊，是有可能会是承重墙的，所以说，因为70年的时候，通常情况下都是不高的房子，然后比如说是6层的楼， 对 啊， 对， 这时候都是用砖砌的， 嗯、 红砖砌的话，其实有几个尺寸，第一是12，就砖是竖着来去走，那么这种墙体是一定可以拆的，如果要是它的这种宽度、墙的厚度到了20多厘米、24厘米左右的情况下，是一定不行的， 就是太厚了，您就拆不了了， 对， 这个跟上边有没有窗户是没关系的。 其实是没有关系，因为窗户上面是可以有过梁的。 哦，明白了。 对，所以说，那您从这个方面，从墙体厚度上一定可以看得出来，而且很容易可以辨别得出来。如果真的就像那个所提到的，是清体墙，然后卧室面积可以，不，或者是卧室可以少一个。 对对。 那这个问题就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对对对， 啊、特别好。 将卧室一、卧室二给它拆除掉，然后呢，将卧室一的门给它取消掉，然后把那卫生间给它向外扩，那简直太舒服了。 对，一下扩了一半出来。 那当然 了，非常 很舒服。但真的要看。你看两居室是否够用？ 对对对对对，好吧，来，我们最后来看一下他厨房的橱柜。他说，因为整个厨房应该一下就是一大面玻璃，所以占了很大的地儿。这玻璃上面没法做橱柜了，至少上面的吊柜没法做了。那怎么办呢？ 长话短说，也不是不一定。因为我们现在的窗户究竟看这个窗户是怎样的，我们这个因为70年代如果要重新装房子的话，这个窗户是一定要更换的。 是的 啊，那在做的时候就会有几种可能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在窗户下半部分留出来一个下亮子，这个下亮子呢就是固定色的玻璃，然后我们用于窗台上可以放点什么瓶瓶碗碗的这种东西、 哦、 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们在去做的时候留出来了一部分的上亮子、 嗯、 然后将窗户向墙体外侧稍微的去装一装，然后呢那个我们的窗户做成上旋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内倒窗、 嗯 嗯、这个时候只要是不出墙体厚度，您可以考虑在窗户的位置采用活动隔板的形式来去做，那么窗扇两侧的固定墙可以加上，比如说可以加上那个普通的吊柜，然后呢在这个两个吊柜之间，也就是窗户的相同宽度的位置、 嗯、 您可以选择活动的隔板、 嗯、 这种形式可以增加很多的这个储藏空间，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开窗通风，这种办法会特别的好。 好的、嗯、来吧，看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就交给博士了。他说，我的户型如何呀？大家回复数字5就能看见了，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来吧，这应该是想买新房啊。 这个整体户型来说，除了缺点角又是咱们今天这个主题啊，其他没太大问题。而这个缺角还有一个细节问题是，它厨房可能在西北方向，因为它这个户型没有标注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嗯嗯，应该下边就是南的，上边就是北的。